耶勒米亚先知书第一章。本雅明地内阿纳托特城的司祭中，希尔克雅的儿子耶勒米亚的言行录。上主的话传给他，是在阿孟的儿子约什雅为犹大王执政第十三年。以后传给他，是在约什雅的儿子约雅金为犹大王，直到约什雅的儿子七德克雅为犹大王第十一年年底，即直到是年五月耶路撒冷居民被掳去充军时为止。上主对我说，我还没有在母腹内形成你以前，我已认识了你，在你还没有出离母胎以前，我已祝圣了你，选定了你做万民的先知。我回答说，哎呀，我主上主，你看我还太年轻，不会说话。上主对我说，你别说我太年轻，因为我派你到哪里去，你就应到那里去，我命你说什么，你就应说什么。你不要害怕他们，因为有我与你同在，保护你。上主的断语。此后，上主伸出手来，触摸我的口，对我说，看，我将我的话放在你口中。看，我今天委派你对万民和列国执行拔除、破坏、毁灭、推翻、建设和栽培的任务。上主的话传给我说，耶勒米亚，你看见什么？我回答说，我看见一根杏树枝。上主对我说，你看得对，因为我要警醒，看我的话怎样实现。上主的话二次传给我说，你看见什么？我回答说，我看见一个沸腾的锅，它的口由北方倾倒过来。上主对我说，灾祸将由北方烧起，一直烧到这地上的一切居民。看呀，我必召集北方的一切国家，上主的断语，叫各国前来，在耶路撒冷城门口，在城墙四周，以及犹大各城市旁，建立自己的宝座。我要向各城市的人民宣告我的判决，惩罚他们的一切罪恶，因为他们离弃我，向别的神祇献香，崇拜了他们手制的作品。至于你，你要束上腰，起来向他们传示我命令你的一切。在他们面前，你不要畏惧，免得我在他们面前令你畏惧。看啊，我今天使你成为坚城、铜墙、铁壁，以对抗犹大君王和首领、司祭和当地的人民。他们要攻击你，却不能得胜你，因为有我与你同在，协助你。上主的断语。